好，继续超加漫长嘅北海道远征之旅。 十五日啊， 即系漫长系十五个月啦。 我而家七日左右咋。 我出嚟做嘢时，边有十五日咁嘅假期啊？ 唔系，十五日唔系唔得，但之后就唔可以再去咯。 系啊， 所以我咪 即系我唔一次去。 所以八月我冇得去。 可以统计一下嘅，可以统计一下嘅平均，即系我当你一年假期十二日到啦。 我十四日。 咁你？买咁你最低呢个最低限度啫呢个就咁你如果即系佢公司肯俾你将啲平时啲假调成调后嘅话咧，其实咧一年佢可以去到三次长假期长玩嘅大概啦平均啦， 系啊， 咁大致八至九日咁样咯。但如果你想一次嘅玩两个星期，就可能将两个 唔舍得啊，我哋系唔舍得咁用啲假期。 我 唔系都有都唔系即系咁样讲嘅，即系你长嘅唔玩得，可以玩短噶嘛。 咩？我头先 你只要砌够三日就可以走去整一个 trip 噶嘛。 就系咁样，就系头先我讲过机票嗰个机会成本。 系啊，正系问题 就 系 机会成本。 机票酒店要几钱啫？ 就酒店唔关事啦，就系机票嗰度。 即系谂住瞓街就算搞掂。 唔系酒店 或者咩咯，自用间咯，最简单。 跟住 住咪住酒我包咯， 系啊 嘛。 快活级啦，一样啦，都系嗰度啫，同我一样咯。快活级啦，好烦啊。 唔系啊，快活级你唔系十一点后嘅咧，其实唔平噶。你十一点后到朝早八点嗰段时间，即系朝六点嗰边个凌晨时间先平嘅咋？ 过夜 plan 咯。 我头先我转头我会讲啊，跟住嗱跟住其实啦，其实头先我讲新鲜喺罗新翻见到有香港人，喺旭村见到香港人，志内临海市场见到香港人，喺网走金融网见到香港人。 咁边度见到香港人啊？ 喺瞓路车站一出站即刻香港广东话啊！我翻酒店。 咁麦当劳见唔见到香港人啊？ 嗯， 麦当劳 冇啊，一晏昼三点噶嘛。 咦，冇去过。 晏昼点零两点嗰阵时啊嘛。 哦， 嗰日我都话我啱啱喺临海食完个饭，跟住踩过去。 嗯， 我冇讲咯。楼下临海话嗰个三色饭正啊，蟹肉、海胆。同埋魚子，哇！三文魚，哇！嗰管嘢四千幾 yen， 哇！佢標市價，我理得啊，我食唔夾，我畢竟我又唔會太睇價錢。 都要四千 yen 啊？ 四千五 yen 咯， 差唔多 貴喎都。 係貴，係貴㗎。但係你 唔係以自落個價錢係貴，我唔係話嗰啲嘢飯嘢貴，係 自來咧， 係 自來。 呢個係捉低價錢嚟㗎，同你講。 咩？自來臨海市場。临海市场嗰个摆 档，我即系喂，即系我就系你秋田个海鲜市场都系呢个价钱嘅，我咪贵噶啦，其实 系啊，你以地方嚟讲，应该起码平六至七成咁啦。 因为临海市场嗰，你一睇个格局咧，去惯就知道呢啲咧系其实已经唔系汤嘅，其实有味道汤嘅。你睇得到，你睇我张相就知道，其实系足料嘅四千几蚊，其实算抵噶。即系，但系。唔 系，即系 佢值呢个价嘅。 即系点样讲啊？即系我试过食 啲旅游游客人都识啊。咁你谂下，我第二日嗰板海胆咯，我嗰板海胆啊，三千 yen 咋？ 系咯，我就话呢样嘢咯。就算系大份都好，个价钱可以收平，因为根本周围都有。 唔系，因为就系、是、其实就系 我贵咩就贵运费啫嘛。 地点嘅问题，嗰、那个位又系俾啲。即係基本上已經係啲遊客，主要都係話去食嘅嗰個飯堂。 係啊，你開啲 service 嗰啲要收翻啲錢啫嘛。 一定係貴㗎啦嗰啲。咁啊，即係跟住講翻啦，頭先就係講到即係好啦，跟住瞓到又有啦，更室啊更室好似就真係冇聽過廣東話調翻轉。我唔記得喺垃圾部有冇廣東話，好似都有。垃圾部好似有，好似垃圾部客有廣東話。咁跟住即係總之其實全嗰度個個位我都聽到廣東話咯，都聽到有廣東話咯。你話東京聽廣東話好正常啊， 好正路啊！北海道香港兩點嚟嘅， 唔係啊，北海道。但係你聽講自來佢都有廣東話，就真係我 自來都唔算好荒嘅地方㗎， 唔係好荒蕪㗎，其實真係好荒蕪。 唔係，但係即係點講？起碼你香港旅遊一定聽過㗎嘛。 我反而唔係好多感覺。香港 你未必有團去， 係啦。 但係你話啲咩自駕遊、 啲介紹景點一定會講呢個。 頭先咪話咯，喺旭村喺旭村遇到嗰對香港人喺神居嗰頭，咪話轉頭之後去邊咯？ 唔係你同我講，唔係嗱，你同我講佢陰威指府，陰威指府，我就信你真係專業啦呢個。 哇！陰威指府，我想停㗎，但你架火車 停咗幾個鐘㗎啦。 但架車我停咗嘅話，就要吹兩個鐘頭風㗎，至少。 當然啦， 因為啱啱夜晚嗰度咧。 唔係，不過同埋嗰陣時，陰威指府未開翻間麵湯咧。 好 翻， 依家先開翻。 其實嗰陣時本來因為政府已經想，已經係我本來，因為其實我話麗康南嗰啲，我係有想諗過係可能停一停去睇㗎，我係會玩呢啲㗎。 但係冇辦法，你一走開車就拜拜。 咩？但係。 除非 架车真系，除非 嗱，你好彩啱啱等对头车， 系 如果对头车嘅话，你有机会， 仲 机会 走得甩， 系 咩？嗰啲其实我唔系嗰个超级名誉铁子啊，全日本所有火车站全部落过地，我顶你有几 咁？佢要几咁？佢要去入长住曲包度先得喎，应该要 唔系啊？讲紧系全日本所有火车站啊！佢讲紧嗰个过咗身嗰个铁子啊， 铁、 哦啊、子之类嗰个啊， 铁子个原作啊， 咁佢、 啊、 有时间啊嘛，好唔好？即系走晒啊嘛！ 佢系全部站有研究嗰下嘢先顶佢个，先真系劲啊嘛！呢啲其实个呢啲英文渣。发烧真系发烧有狂迷嘅，真系发烧有即系研究家嚟嗰啲， 呢咪真系渣咯。 真正其实我 真系有资源用 嚟 讲 咧，即系对嗰方面好有兴趣。但系真正再想，其实有叫发烧友，我会讲或者叫狂迷呢、這个咧，我觉得系比泽更高。 你呢个专家， 同专家有少少唔同，专家系要有个 course 认证嗰啲先可以叫专家。 我唔系噶， 都系噶啦。你做出嚟嘅嘢根本就 系 专家嚟嘅， 劲过好多专家。 佢对即系 火 车站， 火车 站， 佢唔系净系车站，佢火车历史。 佢就佢对为一个火车迷嚟讲，佢呢啲认知系真系专家嚟噶。 权威真正权威都 系 权威。 唔系你讲权威，我谂你一个啫，一日之内由细北口到。东南西北 一人女咯， 一人女系啊，一人就同你真系真点咯，点我啲字咯。 其实 得噶，一人 坐车咯，纯粹坐咯。 北海道 一人 女，东极系去唔到嘅， 去坐唔成。 北海道东极系去唔到嘅， 系真系冇办法，即系其他手段做唔到。 唔系东极系车唔到， 火车以外嘅手段做唔到。 你坐火车唔到， 唔系 火车以外手段， 系你要攀山涉水，我都未必攀得到入去，去到东极。嗰種 係東極個地理問題， 地理問題，我唔講住，即係其實而家先至啱啱去到新千歲啦，咁新千歲，咁你去到嗰邊，我行完之後就喺新千歲行咗一圈啦，即係或者等車，即係等架去 Lawson 翻嗰架車嗰啲，喺新千歲行一圈，哇頂你啊！啱啱亦都開咗成半年啦，跟 Gundam Base 都仲要係早兩個禮拜去預約先入得。想谂住买把遮噶嘛，嗰把遮 爆噶，都仲系爆噶。 其实都唔算好多人咯，嗰日。 唔系，但系佢唔人多，但系佢行得好死。 仍然都系行得好死咯。 行得好死， 行得好死咯，仍然都系。结果喺隔篱啊，睇阿 Miku 咯。喺隔篱睇 Miku 咯。 够啦。 咁真系头先咁讲啦，啊新千岁机场真系其实已经仲靓过成田咯。 话佢真系客多，佢又真 系 有钱可以执。 我睇新闻话佢今诶而家咧系日本最繁忙机场嚟噶，千岁系，因为多转机。 正路啊，同埋真系北海道玄关，真系最你新干线。 唔系原即系 转机多转机啊，因为 唔系真系入北海道系要真系主力系靠佢。 因为好多人 唔系主力， 因为 得佢外国。 因为美洲咧去千岁系会近过去东京转机，所以佢所以如果你转机去亚洲其他城市嘅话咧，佢会选择千岁而唔系。 我之前喺我哋嗰个都讲过，好多欧美人士点解会喺东京玩完会特登搭一转新干线去函馆站房咧？ 函馆 先，北上 就系因为一来佢哋搭一次新干线，二来就系佢喺新千岁。定系函馆飞翻过去欧洲、美国会 近， 近会平啲，近啲。 系即系 简单， 等于我哋福冈一样啫， 类似啦。 系啊，即系福冈人可能大把弹出咁样去咯， 方便啊嘛。 系跟住去嗰个住宅房啦。咁宅房其实我觉得冇乜特别需要讲咯，因为宅房都系咁多香港人，香港人超级热点， 基本 即系点样讲啊？即系你落嗰几个长期落雪，咁冇乜嘢嘅特别嘅，行嗰个少咁少少。 我不过你同阿杰特就系喺雪祭前， 雪祭系啊，雪祭前 我就喺五月去啊嘛， 五月就冇嘢睇啊， 五月系真系冇嘢睇，真系因为普通城市。 唔系睇呢啲，唔系睇雪。 正路， 唔系冇嘢啊， 唔系连雪嘅睇都冇啊，系。 我见到我咪去睇 Royce 咯。 因为咧， 力撑咯， 但系大通公园咧就大通公园咧，其实春夏七就系夏通二祭嘅，夏天咧就七月尾到八月中嘅啤酒花园，冬天就雪祭。 哇，嗰啲时间 逼到，唔系，札幌本来已经贵捻到扑街啲酒店，同东贵过，要搵平酒店， 真系真系，北京系真系点样啊？ 酒店 大城市， 哇， 真系贵过东京。 唔系啊，佢难搵个平，佢 梗难搵， 你还搵平酒店？ 喂，咁你撞正撞正旺季就冇计噶。 五月啊，旺乜滚旺得贵啊？五月唔系旺季啊，好似咁讲，我住三万。 嗯、 我要找到二千楼下的都只有全部交流。 傻啊，二千楼下即系 三万，三万加埋要二千楼下都要只有交流。 好难，好难、 啊。冇啊，600蚊晚都冇啊。 唔系根本 全部已经要是三千以上。 你就方本八方其实 我 讲 三万啊， 我都拍得住大阪嗰啲。 系啊 ，sorry 系比东京大阪仲贵。 我住我哋喺真系 争，你要识搵地方 咯。即系又依 简单嚟讲啊，其实咪系咯，我哋都搵唔到啊。 我依平均万一万 系啊。你真系讲真，你札幌因为真系你札幌除咗札幌之外，你要搵其他地方更加冇，你東京都仲可以有唔同地區， 東京都有啲近郊位。 唔係再講環濱， 唔係嗱，札幌咧好認真嘅。如果你真係要揾平嘅話咧，唔該去千歲嗰頭，新札幌站。 嗱，但係千歲有個問題， 新札幌站 車站麻煩， 唔係去新札幌站 都 OK， 都可以接受。 好似咁講嗱， 唔係不過講埋先， 你講， 你千歲嗰度真係即係你離機場近啦，但係調翻轉嚟札幌好遠。 出嚟遠咯， 真係好遠嘅啫。你一架車行得快，因為架車行得快。 成田咁嘅 case 啊嘛， 係啊，你唔覺嗰其實40-50公里㗎。 嗰架新千歲過去就 係嗰個快速係 啊， 係啊，就話 似 係 同埋住成田跟住翻。 同埋個站本身距離係長 嚟㗎，特快㗎。 唔好話特快，特急嚟 嘅。 唔係呢樣嘢，嗱呢樣係本身個站距離好遠。 咁咪咯，所以 系近， 系啊，即系你火车一出事嗰阵时会好麻烦。 个 setting 都唔近。 反而新加坡合理嘅，香港方我唔坐 JR， 我都仲有地铁可以补救。其实呢个真系 好似咁讲啊，我就算系上野住 A， 你都可以 APA 嗰啲都搵到500蚊左右一晚啊。 差唔多。 上野都系个上野你。 远咗少少咯，你 远少少400-零蚊就够啦。 田园丁左右。 我讲嘅系上野啊，呢啲位都可以有400-零蚊买啦。但系集方你搵唔到400-零蚊买嘅酒店啊， 上野你远地站咪有咯。 唔系集方唯一嘅400-零蚊咪有，但系基本上，但系呢个理论上嘅就系东环。理论上嘅 东环有位先得咯。 我啱啱五月嗰段时间，所有东环同 APA 都要6嚿水以上。五月都要6嚿水以上，我揾实，我喺 booking 睇晒成个位噶啦。 五月几号啊？五月， 五月我嗰日系20-零号喺嗰度。 五月尾要 中咯， 都有六，都话头先都话啦。 望上 沙住三万系揾唔到二千楼下嘅酒店，二千楼下嘅全部都系胶囊嚟噶。 系咪撞正有二飞咧？其实 冇，完全冇特别咧。 因为我就算我雪祭啊，我喺札幌住啫， 因为老实嗱咁样嘅，如果嗰日有球赛啊，或者系啲演唱会嗰啲， 系 你话 咁可能会有机会会 近星期六日就真嘅， 哦咁样 近系星期六日， 星期六日通常都系成日都系满嘅，同埋即系可能平时啲家有啲家庭嚟 过，因为我我旧年先住过啫嘛，嗱，住 JR Inn 万山啫嘛，都系 啊。 慢慢講啊， 收一晚啫嘛。 跟住其實 即係星期六日冇計啦，係嘛？ 嗱，就一日過去睇， 你 即係 唔賴係 VN 咯， 係咯，可能係 VN。 你 VN 係緊張㗎，你 跟住就係去咗 Royce Town 啦，跟住過埋小樽同魚市咯。結果我又白痴咗，冇訂到，即係冇預訂，冇去搶嗰間精威士忌廠，所以結果望門興嘆。 Dicker 好咗，系啊，跟住行小樽咯。啊，小樽嗰段啲建築好靚，但係好同臭，好亂。 梗係啦， 嗰條河邊真係好同臭。 你預咗啊？ 正宗旅遊城市嚟噶，都係旅遊市。 小樽真係 你自由行嘅客會去。跟团嘅客都系去嗰度， 跟团系一定去 啊！点会唔？ 你可能有咩有回佣啊？同你讲， 游客嚟嘅咯，游客区嚟嘅。 跟住翻去咪系早啲，跟住上埋个札幌山咯。 唔系，但嗱，即系你同臭还同臭，我又觉得 O K 嘅，可以 点都要去下嘅。 唔系你有机会， 即系你系真系可能个荷包就会衰啲咯。 本来我系谂住喺鱼市。 搞大半日，跟住喺小商再可以睇下夜景，夜景橋雲台夜景，結果我入唔到漁市，結果啊得少喺小商嗰度就日景咯， 同埋嗰句 夜景 真嘅真的 咬唔到夜景啊！ 唔係我講埋先嗰個小商，其實我覺得雪櫃去好啲嘅。 唔係，其實 即係個人，即係我下季去過。雪櫃去， 其實真係咁講嘅。北海道咧，其實真係夏天去，夏季去一次，冬天去一次。 係啊， 呢個一定係嘅。 我去曬，我就係裏面兩。 因為冬天其實即係個景係完全唔同嘅。當然啦，你話咩即係四時之景不同咩？ 北海道冇嘅， 我知 係 北海道冇嘅。 我楊柳記啊，四時之景不同。 唔係，係比較可惜嘅係咩啫？ 佢至少冬夏嗰個分別真係完全兩種兩回事咯。 兩樣嘢啊嘛， 兩樣嘢。 唔係，係比較可惜嘅。夏天嗰次我唔可以周圍去嘅。 哦， 我識㗎。 二年尾 啊， 係啊，你知咩事啊？二年去到去日本嘅人。 哦， 夏天就嗰次咧就係清咗十八。翻嚟嗰时，翻嚟嗰程就翻去宅房，喂，第一晚就喺宅房瞓，一晚咧就搵网吧瞓嘅，因为咁嘅方法 啦。跟住啦，系啊，跟住点解咧？就系我讲翻啦，就系点解我知快快吸咧？我 book 通宵巴士个宅房啊嘛，唔系个函馆啊嘛，喺宅房嗱，如果你宅房同函馆夹埋我。真系见你又唔太介意搭车嘅话咧， 啱啱好嘅， 真系好好，隔通宵巴士真系好好， 啱好啊， 啱啱好， 啱好嘅应该。 咁但系 你车都三四个钟落， 咩啊？十一点接近十二点开车， 系啊， 十一点搭， 六七点到咯， 十点开，十一点零开车，第二朝到， 五点钟已经六，五点六点六点钟左前已经到新北斗啦， 六个钟到嘅啫。 五点半到新北斗咋？ 佢唔停就系 唔停嘅，中间呢啲唔停嘅， 佢中间冇地方停， 冇点。冇得点停啊！ 吓， 冇乜点停。 因为预喺中间，可能预十五分钟。 嗰啲计晒噶啦，都系五点零钟停噶啦，计晒噶，所有位都停。 即系大概名古屋大阪， 所位计埋 名古屋大阪嗰啲距离咯， 系啊， 差唔多咯。 跟住即系啱啱好，所但系我通常我八九点食完嘢，跟住你要搵地方去噶嘛，你要等噶嘛，点啊？咁啊，搵间网吧，网吧冲个凉咯。 你反正就争个凉，同埋可能少差 八点零九点去到十一点走。 吓。 2000元， 唔系咁你即系酒店加埋咩啫？加埋车程一齐俾啫。 我讲嘅系话间喺法律级九点零钟，即系两总之喺法律级度叫呕咗两个零钟，2000元啦已经，2000几啊，超过2000元。咁但系你话谂通宵都系2000元，通宵佢就成个通宵 平啲噶嘛。 过咗二千， 系啊，十一点后入场之后，全个嘢通宵。 因为基本上你除咗瞓觉，除咗瞓觉之外，应该都唔会专登留过夜噶嘛。 唔系噶，其实有班人就系、是真系睇书，真系玩，真系食嘢噶，会有噶，好多。 我以前都试过噶，即系我喺东京嗰时候， 但系相对冇日头朝头早五咁夜晚嗰段嘢咁多。 有啲日子唔想翻去瞓咧，真系喺酒吧喺网吧 即系可能癫完 嘅， 即系睇完 show。 你当年啊， 嗰时仲平 啊。仲係有朝早仲要免費薯條食咁，免費早餐咁嘅食，而家 冇 cut 曬 啦，而家冇曬 cut 撚曬啦。以前仲要話咩嗰間嗰會有毛巾沖抹身免費，而家冇啦。 毛巾都冇啊，而家要自備噶嘛。 而家要自備噶啦，俾錢啦或者，俾錢我 買咯，現場買咯， 現場買咯。跟住嗱，我唔知大芬嗰間仲有冇免費。我上兩年掃塔嗰次喺大芬嗰間就有免費送嘅，免費嘅。 少咯，你話 大芬啊講解。 係當然啦， 山卡啦，即係啲家，即係啲。啲郊區咁滯 大分又未到郊區嘅， 其實幾嘅都幾 的幾大又未到去到 郊咯， 唔係啊！大分啲人唔去市郊，淨係去啊嗰、那個咩上面嗰個 別府 温泉區，別府温泉 區，別府 啊， 係咯，別府啊嘛，佢嗰邊。 唔好忘記大分呢個名，最初大家邊度識啫？九成九嘅球，九成九嘅球喺別府或者球會噶嘛。 別府啦， 跟住我去函館，嗱函館第一晚冇嘢啦，我第二日我呢個函館之旅，你哋肯定死人。 咩啊？點死啊？ 首先我就行咗去見到，咦，竟然有個啊版本龍馬嘅博物館，私人嘅， 係私家 嘅。跟住咧喺博物館咧，個沿住邊咧就叫做新選組最奇之地，即係 我去過 最奇之地嗰邊啦，即係 荒漠麻種之地嘛。 新唔係荒木啊，係新選組，跟住 土方 最嗰邊咧，仲有就係、是、外國人墓碑，外國人墓嗰邊，跟住喺嗰邊兜上去，即係乜板乜板嗰堆禮木板咧，嗰堆板咧乜板乜板啦，跟住炒曬所有。炒晒去到尾，兜上去 吓，过上山坡， 兜上去山坡。其实最第一上个山坡，第一个就系去嗰间黄色嗰间市民馆。 系啊系啊， 黄嗰间啦。哇，柯南点样喺嗰度开？点样可以喺嗰度搞剑道比赛啊？仆街！你要蚀几多流游客钱先搞到，可以包到一日啊？ 诶、欸，唔好问，个柯南嚟嘅， 系， 对我嚟讲，港乐最重要 嘅圣地， 对我嚟讲，港乐最重要就系曲泉， 系， 唔系，跟住嗰度之后点啊？我系，嗰度，睇咗嗰几个馆，三个博物馆， 嗯， 即系。跟住其他間博物館係銀行舊銀行開 我專家美術館啦，去過好耐之前去過。 咁三間唔係啊，一間館500 yen， 三間館1000 yen 啊。 我去過啊，我知啊， 睇曬你睇曬。 咁好中意咁樣大家 住噶嘛。 我以前去過好多年前， 你有時間咪可以試 去三間去曬，之後兜翻上去行，差唔多行撚曬所有教堂。 哦，呢個要慳你。 跟住行埋去嗰個跟住沿住行去嗰個公園。嗰边咧，因为版本龙马个像自己摆咗喺嗰边，喺度搵个空地摆咗，跟住嗰公园嗰度又有，嗰边又有间博物馆，系民族博物馆啊，系市民博物馆啦嗰边，市民资料馆嗰边，跟住去埋嗰个峡谷，我唔记得乜鬼峡谷，即系嗰个海边，行去海边，跟住沿山路行上函馆山。喺函馆山嗱，所以 你有睇你可以上冇嚟咯，我觉得。 唔系，所以我行完之后，终于明白嗰套头先讲紧阿柯南嗰套电影点解会话嗰度会有个未发现嘅叫密码馆、密码解码机、或者一堆密码喺嗰度嗰个咧？点解嗰度咧？因为函馆山真系好多军事设施喺度。 系个。 真系好捻多， 嗰度真系海边嚟噶嘛？ 系啊，喺海边。 即系仲要嘅瞭望。 系啊， 有高地做瞭望。 仲有真系好捻多，已经开咗俾你睇下，我可以行到嘅都好多 啊。系啊，你冇讲近代先啦，你去到即系维新嗰阵时候已经系 兵家必争之地。维新嗰批好多冇咗噶啦。好多都只係得個積地，但係講緊而家就係二，點解話仲有可能會有二戰到而家都未發現嘅軍事設施喺度？佢即係柯南套電影話有，仲有個未發現軍事設施喺度，嗰、那個就係所謂嘅五棱角嗰個叫做咩明星嗰個秘密，即係嗰個秘密嗰個寶藏啊嘛，就係呢樣嘢咯。其實因為函館山係真係好多軍事設施喺度， 唔 係 佢嗰啲匿埋咗，你唔專登行埋去，你睇下。 唔係啊，就係、是、已經喺條開咗山路俾你行到有三，我都行咗三四個啊。 Okay. 都已經有三四個咁嘅軍事設施。 唔係咁，我純咪似《潛水塘》嗰個 feel 咯，其實。 孖子径咁你讲，孖子径其实就 系 嗰类， 嗰类即系可能有啲隐藏嘅坑道了， 系啊，其实比孖子径更夸张，真系比孖子径。 嗰度根本就系军事设施嘅宝藏嚟， 成个山都军事设施，真系唔奇。 根本嗰函馆系嗰大概明治早期系真系 由明治早期到二战末期都系军事重地， 军事重地 都军事重地嚟嘅。所以其实点解咁 啫嘛？ 结果其实我冇再去五棱角。同埋冇時間去四零角咯，四零角冇人知嘅四零角，五零角就真係好多人知 道。你五零角成日提啊嘛， 五零角靚啊嘛。 二來三來係你講親去行館旅遊一定提噶嘛。 因為我咁樣行曬，跟住你諗下，我行咗幾撚多，行咗成日啊。 嗯， 由頭行到尾啊。 你有睇你咪得咯。 咗人咯，冇 啊。行曬成日，真係行曬成日啦，成日都。 咁有啲人唔中意行咪咩咯，咪行一半。 冇計啊，係啊。 坐半咯。 跟住最尾，跟住。其实嗰日呢应该今一开头呢，因为我住酒店呢就是住一间 Happy Piano 上面。 其实呢 就式酒店。 其实我有个疑问呢，你去函馆呢其实系咪应该跟北海道嗰边去，其实有因为你由札幌过去过去函馆四个钟，你由青森过去函馆过系啊两个钟。 青森去近啲㗎嘛。 唔系啊，本来我去函 馆。根本上即系依家去跟青森去好唔好。 唔系啊，我去函馆本来系想去青州城。 即係嗰邊啊，嗰邊即係因為我有一日咧特登去木古內再搭翻搭搭船巴士過去嗰程嘅。如果我冇帶今次，不過我冇帶，我唔記得咗帶百名城管寶仔去啊，所以我冇去，我成日就冇去啦，就冇去住。因為我下次我就諗啦，下次就係喺因為東北嗰張 佢可以包 埋到，系包咗木古内啊嘛，包埋木古内。 佢可以再买远先买到去函馆嘅，可以。 唔系买到函馆，系包埋木古内函馆啊嘛。佢嗰张东北嗰张 东北 pass 包埋。 咁啊唔包。 包函馆。 包 函馆。 唔系你东北一张，东北加北海道一张，南北海道一张，两张嚟噶。 我知两张，但系佢价钱差过100，差到少少。 当然啦，即系如果你有意去埋函馆嘅话，梗系咩啦？梗系买。 唔系，简单嚟讲，可以搭到新干线嗰架就基本上一定包埋函馆。 吓、 啊，另一嗰个好似唔包北，另外嗰间东北系唔包新干线嘅嗰间。好似总之你要行，总之你要买新干线嗰班嗰架咧，接近系一定要行噶啦。 嗯，买冇事咯，我都个知人咁讲啊， 系。系啦，跟住我咪有去青岩隧道博物馆咯。 吓， 系咯，那个即系去木古内，跟住搭。 哦，不过比较可惜啲，即系新干线开咗之后冇机会喺中间停低。 嗯，系咯。冇。 咪夏天可以去龙飞隧道嘅，夏天就 系啊。 因为龙飞隧道博物馆就 系 夏天先开。 同埋，因为点解我去嗰边咧？我要去埋，我谂住去埋北海道最南端啊嘛。 嗯， 白咩啊？白滨峡好似 老后 啊，系啊，即系我结果系除咗真系要攀山涉水，要预一日噶，即系要预一日，甚至要落绳啊，甚至要落绳先至爬到嘅，先至出到去西极，北海道西极，所以冇谂住去。 无谓啦，依咁样 你真系预足时间同埋预足有即系有乜意外嗰阵时。 唔系我上次我喺川本。諗住摸水，結果行到一半都算啦。我以前嘅會跳過去噶，而家唔會啦。 冇啦， 係啊，即係太高風險嘅，冇咁嘅。 唔係以前有咁嘅膽力噶，而家冇啦。 冇啦， 以前冇啦，而家冇啦。咁跟住咪咯，反而嗱摸水嘅話咧，中高峽我有摸水啊，因為根本就喺下邊啫嘛，根本就係海邊啫嘛。 順路去啫嘛。 唔係根本將中高峽嗰根本係水邊嚟嘅，根本就係平高咗兩唔就一米都唔夠。系咯、啊，不过其实咧，原来发觉咧，我喺自来嗰度咧，系牌住写住上个礼拜有红人出现，请小心，已经有啦。不过沿途我系见到有狐狸嘅，我见到有狐狸， 狐狸好正常，北 北海道嚟噶。 然之后喺 咩都有噶啦， 喺训路过跟塞嗰度就好多鹿啦，即系火车上面见到好多鹿。 到啊，系啊， 成日见到。 要停啊嘛， 仲 一停咪见到。 喺呢边多咯，玉村嗰边反而冇啊。旭村嗰边唔觉， 自来咯，其 实自来 会有，但系旭即系自来过旭村唔系好觉，但系训路过吉室就好觉好多，可能 嗰边仲加， 因为嗰边系出名，因为训路嗰边出名嗰个湿地嘛，系啊，跟住系函馆就玩埋，跟住头先玩埋之后就系翻东京，即系去喺跟住第二朝咪， 但系你坐东北冇停过，冇中间冇落过车， 嗯， 我话即系你喺函馆上车之后冇落过车。 嗯，唔系，我喺函馆，跟住行晒之后，第二日，因为我就系木古内啫嘛。 木古内上车，跟住就冇落个车啊。 我系喺函馆过木古内啊。吓，冇啦，跟住函馆嗰度翻嚟就 直飞到京。 朝早飞机翻嚟之前去行去再睇埋个只魔咒院咯。 我你系飞机翻东京嘅。 系啊，我喺函馆优珠啊嘛。 我唔系新我。 咪函馆优珠啊，系头先就唔记得咗讲喺札幌最后就叫做见到最后一日将十日 pass 最后一日扑街啦，冇去大广结，即系冇停大广嗰架特别车嘅话，结果好似。蚀紧钱喎，未用晒喎，跟住谂下，结果就系去咗登别， 冇啊， 去埋登别，去埋嗰下，因为 登别都算合理嘅距离上， 系啊，唔系因为佢北海道咧，基本上价啲特急咧都要 book 噶，就算佢唔系捐车都要， 理论上指定 全部指定嚟噶啦，全部指定嚟噶啦，咁所以我就。 不过原来嗰张飞系指定席系唔使俾钱，我开头以为要俾钱咧，所以有啲地方就做错咗，做错咗唔使俾钱。 所有 pass 嘅指定席都普通指定席都唔使俾钱嘅， 普通指定席都唔使俾钱。 不过可能有次数限制， 有次数限制或者你要去另外 book， 即系另外你攞翻张 pass 嘅 book 飞 系啦。 唔系你哋有张 pass 嘅手嘅， 要另外有张飞， 唔系要经人工要边录窗口咯，要 录窗口 系啊，即系可能你例如六次咁样，六次之后 唔系睇你点样。如果好似我咁喺网上订，可以喺网即系有网上用网上户口订嗰张嘅话，系可以喺网上 book 嘅，系可以嘅，一直系咧。因为好多人系跟 KK 嘅 Klook 啊嗰啲 KK Day 嗰啲买咧，嗰啲就一定要去录窗口啊，车站机啊嗰啲都要，嗰啲就一定要咁搞嘅。系啊，佢有我上次都讲明噶，你如果系嗰啲系平少少，但系而家已经冇啦，差已经 cut 晒，连 已经同价啦变咗，所以其实冇需要俾佢哋咯。有啲佢唔接收，佢唔收外国信用卡嗰啲，咪要俾佢赚咯，系剩翻呢啲咯。咁啊，去登别啦，地狱谷啦，咁我又系行啦，行埋上去个大池啦。好少人上，好少人上个大池噶， 系正常。 正常系睇 睇个入口啫嘛， 喺下边睇嗰几个呕铺位啊嘛， 系啫。 讲真，下边个呕铺位咧，嗰个原点全点咧就唔靓嘅，咁但系上面个大沼咧，哇，好靓，靓过下边好多，真系上面你行上去行，俾多其实半个钟左右啫嘛，行多。因为架车我行埋都喺度都知个巴士都喺度等架巴士。 哦，唔系佢巴士喺都系咪好疏？都系几 都系咁，都系疏个零两个钟一班。 都合理嘅，你预翻时间啫都系。 其实都系预翻你。 唔系你最惊一日三班，一日三班零点走。 有冇咁少？登别始终都系属于大 系啊，唔系有啲有啲区真系得一日三班车，你落去唔可。 好似咩啊？阿恒湖嗰个咪实。一日来回夹埋都系得个六七班车，冇乜来回啊。 系啊， 六一日到咯。 系咯，三班啫嘛。就算系神居古潭，因为神居古潭，佢唔系架专车去神居古潭啊，系一架长途车，三千，即系几成百公里嗰啲长途 巴士路 中间噶，所以一日得个三班。 系啊， 即系。 所以我自来嘅巴士都系得一日四班啫嘛，其实都系。 所以中国行我点解我谂住打单车就因为。中间我见到都系三班、 啊、 四班、 啊、 所以先至咁啫嘛。所以 嗰次系夹硬喺中间落车，同我见到去麦当劳啫嘛。 唔系啊，间麦当劳就系、是、我又谂住去麦当劳咧，结果我咪喺麦当劳买切卡华咯。啱啱、 啊、 我就系嗰日第一日买啊嘛。 啊 结果喺自来嗰度系好简单咁样买到。 唔系最后咁。结果嗰次咪咩咯，即系落咗车，但系上唔翻车，咪要行翻过去南至内上车走咯。 唔系咁讲真嚟话，架讲真至内麦当劳嗰边咧，其实嗰边先至系市中心， 系 嗰边市中心， 系 头先讲过， 即系南至内都 系嗰边 过 南至 内 咪近咯，十零分钟 到嗰度一公里多少少咯， 我十零分钟啫嘛， 少少行系啊，啲雪又唔系太离谱，系咯。 但系你嗰边过去， 正常去到先咧。 过去真系自内嘅话，嗰度就成个钟啦行。 啊唔使，你行到十分钟啫。 我 半个钟多啲啦。 至少多两公里啊！南自内去到自内至少多两公里啊。系啊，所以就成个钟噶啦。所以其实我因为间大家多尾喺自内啊嘛。 哦，咁你住酒店唔惊，我哋赶车嘛。 咁讲翻啦，有几样嘢其实如果由北海。各位游玩北海，如果真系想玩北海道咧，有几样要注意嘅。 吓、 啊，首先咧，头先讲一直讲啊，迪溪道，日本自己人都喺度讲，系极 规模 极大，唔系北海道，系大到扑街嘅大道。 俾个概念你， 迪溪道 唔系俾个概念你，有集方做中心，你去边个地方，基本上三个钟起跳冇走鸡。 简单嚟讲，你去如果有周围睇嘢嘅，你去个新千岁机场咧，落机嘅话咧。你会发现有张图就是北海道同日本大细比较图。基本上呢 打卡图嚟嘅张系一定打卡图。 打卡图嚟㗎啦。简单嚟讲呢如果讲计全个日本嚟讲呢淨係北海道已经系五分二咁大㗎啦。 係啊。 四成面 积。可以完全跨到东京同名古屋嘅跨住。 简单嚟讲头先讲啦 最主要嗰兩個城市，函館同札幌，已經係東京同大阪嘅距離嚟㗎啦。講唔係文館嗰、那個，係大阪啊，已經大阪嘅距離。 係啊，堅係 4個鐘，巴士4個鐘，唔係巴士6個鐘，火車都4個。 火車4個鐘啊，冇得走啊。 火車都4個鐘啊，好似咁講，同啊，好似但係仲有一樣嘢，佢嘅北海道專用嗰張 pass， 即係全北海道乜都搭得，火車都搭得嗰啲，有札幌嗰架。地上車都有得搭嘅，可以搭嘅嗰張，有少少好少嘅啫，好少其他車。 巴士，你講巴士？ 嗰架地面火車。 地面火車，地面路面電車。 路面電車可以搭嘅嗰架，嗰張可以搭㗎。 哦， 包曬咁滯嘅。 包曬、火車包曬。 其實又唔係嘅，其實有啲 JR 都會包到啲地方嗰啲交通嘅。 唔係四國嗰張咪？ 唔係最簡單，最簡單咪公島講西日本咪包公島，嗰個船咯。 咩？好似咁講，四國嗰張咪包 基本上所有司機都搭曬咁滯嘅，即係琴平同埋 係啊，交琴平我嘛，四國琴平包琴平同埋交包埋。 唔係琴平未包，琴平唔包，但係其他嗰啲咩好咗黑條鐵道包我 OK 啦，我改咗 包琴平。包琴平同埋包 伊予鐵道， 伊予係咯，即係重新嗰 張。哦，伊予包，咁幾好喎！ 嗰張包曬㗎，嗰張20,000 yen啊嘛。 哦，咁 一個禮拜嗰啲。 哦 七日嗰張20,000 yen。 O K 喎，要包埋呢兩個 O K 啲。 係啊，嗰張跟住咁啊，呢個之後，但係小心，好似我咁，佢唔係所有 J R 主要城市嘅站都有得攞，之內係冇嘅。 係。 所以我結果我 唔係呢啲真係嘅，你因為太多鄉下地方咧，佢未必有六窗口嘅，啱嘅。 六窗口一定有，但係唔包啲六窗口一定包你。 佢未必有，所以 未必 噶， 未必賣 pass。 係啦， 你要係呢個真係好，我講清楚先。其實唔單止係北海道嘅，你其他地方其他州都係要注意呢點嘅，尤其是係你西入大阪嗰啲 pass 咧。 唔係問題唔係一樣嘢，問題唔係一樣嘢，問題係我哋香港人或者外國人去嘅話，你落機嗰下通常啲機場係嗰嘅 JR 或者係嗰個旅遊諮詢中心係俾你攞㗎好多都，但係因為頭先咁講啊，智內嗰個係第細機場啊。 嗰個 國 內線 啊，你咁講，你正常你預落機都唔會落到至到落千歲嘅，應該係 多數你新千歲就落咗， 唔 係 啊，你 千歲就有啦。 都係嗰句，主要機場實有，但係你細機場 係啦， 唔包你有。 結果 調翻 係要喺旭川落， 調翻 係你即係點樣講啊？真係你真係喺至到落其實冇乜幾個，好似嗱嗰陣時我咁樣講，我高雄落車。我想去換即係西日本嗰張 pass 換唔到 嚇， 仲攞 唔係因為嗱，其實好妙嘅，佢 JR 西日本嘅 pass 咧係包高雄嗰段路嘅。 西日本嗰張， 但係因為嗱，其實本來我喺大阪機咁關西落嘅，因為嗰年打風，趕咗去高雄， 去咗高雄， 係啦，跟住高雄經江山入翻去大阪，所以出咗咁嘅意外，所以知道。去之前要睇清楚边度可以 系啊，系要睇清楚。你唔怪得知啊，我喺高雄攞嗰张咧，因为系四国 派，唔系四国一定嘅，四国就冇问题嘅。 所以佢哋啲地域区念好重要噶。 好麻烦啊！ 系啊，即系你个 surface 去到，但系你换唔到，就 系 一个盲点嚟。 同埋一样嘢噶，以前咧东京系可以攞噶，但系而家话 sorry cut 咗。 唔係你要睇翻嗰間公司喺東京有冇提供。 係啦，而家就係話北海道 西本可能有機會有㗎，有機會喺東京。 而家係唔俾你攞啦，而一定要喺北海道入邊嘅 JR 站。係 縮細咗， 結果我喺自內去旭川嗰個要硬科5,000 yen。 吓， 嗰架车5,000 yen 啊， 系啊，就咁，同埋好似高雄嗰次咁嘅情况咯，我买咗啦，都食咗1,600， 几贵啊！即系跟住我喺旭川攞咧，就系咁周围碌旭川个网走罗川， 系啊，你 换 pass 全部咪咁样。 所以其实正常嚟讲，我 day one 都系如应该喺札幌市入。 唔系，所以系多数人如果 day one 即系你飞去自内就要另外再谂呢个问题。 啲谂就系如去翻大城市去方便自己攞呢啲 pass 成嗰啲嘢。 系啦，同埋建议。 建议真系嘅，你第一日落咗地即刻攞 pass， 即刻去排 pass 先。 去搞。 唔好第二朝早先走去排。 真 系唔好因为真系唔知道，第一可能你同其他人争，第二你唔知道你唔知道你要排几耐，可能会甩咗车。一咗车有啲地方 一定要预时间一个钟左右。 有啲地方你知道去唔到咧，就基本上拜拜嘅成个行程。 如果就冇噶啦。 系啊，所以即系你变咗突然第二日都冇埋，咁你自己要谂问题咯。就 结果间嗱呢个系第一，第二就真系北海道好大啦。所有每个主要城市之间，啲火车都系几个钟。 补充多一样嘢，北海道嘅换 pass 嗰个门店系特别早闩门，七点钟。 系啊， 所以一落地真系好快都。 即系讲真，其实日本呢啲咁嘅窗口，通常都七点前，你唔好谂，你冇谂夜晚九点。 但系九州日本就去到八到九点嘅。 少 九州去到八九点啊？ 系嘅，你唔系 大站咯，博多 九州大站就 大阪嗰啲咯。 九州、 反而东京都未必有去到九点。 唔系，如果东京有机会去到十一点噶。 东京 睇地方，睇你咩站，机场就会去到十一点噶。 机场嗰个另一嗰个特登系开 眼。东京都应该我冇记错，起码去到九点嘅，十点都有机会。系、 哦、 啊， 九点嘅 系啊，即系你只要系大站，你多游客嘅地区， 佢就会预翻时间。因为我上次四国嗰个系五点钟 点噶，你玩嘅时候 五点收铺咯。 你乡口 系六七都五点收铺咯。 你乡下啲真系同你做个晚。 玉川都系五点收铺咯。 系啊，即系你谂住pass 游嘅话，就要有呢个地方注意咯。 几点攞？几时攞？边个位攞？好重要。 会有机会会蚀咗情嘅。 跟住咧就系每个头先咁讲啦。嗱，自内去玉川五粒钟。旭川个 广州都系 三个钟，算快噶啦，算短噶啦。广州落应该话瞓路过金沙市已经系算短噶，两个零钟。不过啦，大家唔使怕，唔使惊。 到东来 就 都系 咁长嘅车咧，基本上佢就算所有慢车停站停嗰啲普通车咧，全部有厕所嘅，唔使惊。 系 呢啲大家唔使惊，因为大家明白咧，咁捻长时间咧，佢哋一定要睇厕所。 你唔好话一个站都随时可能廿几公里嘅。 边度玩下手？ 唔止啊！同埋佢成日，因为例如成日有碌撞， 有碌撞 车啊，佢话咩要 等， 佢停到啊，等只碌走啊，唔撞佢啊， 所以一定有厕所啊，你 成日停啊，试过唔知有几个站嗰度，唔知停咗成半个钟咁滞， 唔奇噶， 唔奇噶，真系唔奇噶。 要啊，佢港督城嗰啲， 所以呢个唔惊，站上唔系车上面一定有厕 所， 所以第一件事唔系，第一件你迟到点都好上个车先，就算你冇攞指定值都上个车先。 唔系，其实可以噶。 跟住你同个车长讲翻，我要补飞，系啊。跟住佢安排翻个位俾你坐， 补钱啫嘛。 补钱 系啊，因为真系巴士太少，你唔可能等下一班噶， 冇得等嘅。 你上个车先啦。 系啦，咁啊，另外啦，其实即系头先都一直讲噶啦。JR 站香港人去玩通常都系跟 JR 站噶啦。咁 JR 站附近咧，基本上系得酒店嘅啫，冇。除了旭川、札幌同函館，基本上 我大嗰三個大城市就 頭三個大城市，其他全部酒店，你即係好多酒店，佢個 JR 附近好多酒店，而家真係好多。 車站附近會好多酒店， 但 係市中心咧， 市中心就唔係一定， 可能要行少少路嘅都要。 唔係唔一定嘅，根本就唔係市中心， 通常都唔係市中心， 根本 就唔係。函館嗰度都多嘢行啦， 函館都算偏 㗎，即係雖然佢賺錢都好多設施喺度， 有少少唔同。函館因為函館山嗰邊嗰半咧，咁成個區都係旅遊，成個半個島嗰個半島啊， 係啊， 全部都因為即係唔喐得啊，全部都唔喐得啊，全部都係基本上。就同京都情況一模一樣啊！全部周圍所有嘢，你 其實 每行一步都係古蹟，所以成個地唔喐得。 日本好多城市都係咁樣嘅，即係你個 JR 站同埋實際嗰個市中心係有一段距離嘅。 唔係啊，東京嗰邊冇咁誇張啊！東京、大阪 唔係因為東京全部都係城市啊嘛。 或者可以咁講， 佢冇地方發展，就做到度度都有。 或者應該咁講，其他地方有可能隨時會有私鐵。 系 跟住变，结果大家唔咁觉佢系 其实有几个例子嘅 车站，即系佢唔会咁偏远咁解啊。 吓，高松同埋松山啦，呢两个就好明显噶啦。 系啦系啦系，松山因为有即系有 跟住呢个博多天神， 系咯博多天神 系啊，唔系其实唔系博多天神 ，up 错，冇意思， 系 啦， 博科博多唔系真正小心嚟嘅，天神先系小心， 系 啦。即系其实依举例子系好多嘅。 佢有，但系佢有车跟，佢有车到啊嘛。佢有 地铁咯，地铁咯， 地铁到啊嘛。 系啊， 你有私铁有地铁就唔或者地路面就 但未必必然嘅，可能净系得巴士嘅啫。有機會 少有啲地方咪 京都都勉強有地鐵嘅都有。 好似唔係，其實好似名古屋咁啫嘛。名古屋唔係名古屋，和歌山。 榮士都係啊，榮士都係啊。 和歌山，我講和歌山。和歌山反而嗰邊就因為 南海，其實真正嘅市中心喺南海嗰邊。 係咯。 和歌山。 但係唔係啊？問題係嗰個 JR 站冇，你唔會太覺咁荒謬啊。附近其實都有嘢， 都有啲嘢，但 係都有嘢啊。 你真正熱鬧其實喺和歌山市 嗰邊。簡單嚟講啦，你熱鬧度嚟講咧。剛才講嘛，和歌山啊，名古啊，嗰、那個 JR 站咧，即係廣州人有新幹線嘅，又另一件事嚟嘅；有新幹線嘅話，又另一件事嚟嘅。咁、但係即係一般嚟 新幹線通常個站都唔會係最熱鬧，即係站外面唔會好熱鬧嘅，係站入邊熱鬧嘅啫，都係。 係啊，唔 係新大阪咯，最明顯係。 新大阪個超級迷宮四個站七三四個站都埋 同埋你但喺站外面冇嘢㗎。 出边未起，未再开发紧， 普通住宅区嚟噶，咩都冇，咩冇旅游点。 再开发紧噶 嘛？ 唔系啊，我咪话咯，我同阿 NS 系去行过去双子塔嗰段，梅田塔、梅田冲塔嗰段。 系啊， 嗰边咪即行外边行到，哇，好难搵路啊！ 你梅田都，你梅田都好啲啊，阿培嘢更加冇啊。 系啊， 正式梅田定系正式大阪站嗰边啊？南北站啦，正式南北站。 南北。 系 啊， 系连地本土大班人都觉得呢度惊噶，落车真系惊噶。 南波系关西第一迷宫嘛， 系啊系啊，啲站分得拆得太开。 关东第一迷宫系开个新宿啊嘛， 系。 咪跟住讲紧即系通常除咗酒店之外，就结果系乜嘢冇嘢行，冇店铺，想搵间便利店都难。 你如果真系个站，都冇咯，大 想搵间便利店都难， 未必有，唔一定有。 小铺头 咯，真系地方嗰啲铺头 系啦，真系冇乜噶。 会喺边？会个会会喺翻个嗰个市嘅边皮位，其实车 系啦，想搵嘢食都难。 吓， 即系想搵间铺头食嘢都难。 举个例子啊，白滨算嗰类都系啦，即系类似我室白滨嗰类情况。 你讲紧系白滨系边个白滨？ 站火车站嗰边。 和歌山嗰边。 和歌山火车站。 和歌山白滨。 系啊，即系举例子咁样去咯，即系打可能会比较概念少少嘅。 咁白滨其实本来成个地方都已经系冇乜，都已经系冇。 真系小心又唔系白滨个站噶嘛，系白滨再南少少海滩嗰边噶嘛。 系咯。 白滨海滩嗰边唔系，但系嗰边系已经另一区嚟噶啦嘛。 系啊，但系你真系要睇啲嘢喺嗰边噶嘛，唔系个站。 嗰边问题系起唔到条火车轨起个拉嚟嘅， 系啊， 做乜啫？ 其实好多站都系咁嘅原因，所以唔会拉去小心岛 落去 啊 嘛。 系啊，系噶。 即系简单。 即系点解简单解释咗点解啲站会嚟个小心咁远？ 唔系，再加上佢哋通常另外就系求除咗头先讲嘅嘢咧。去北海道一定要有现金 啊！当然啦， 呢个一定 都系啦，北海道 冇人保证有电子支付噶啦，第一句 电子 唔系啊，电子 讲紧啊， 卡都未必得。 而家系唔好话唔系碌卡就容易啲，相对仲容易少少。但系而家系讲紧札幌同函馆都一大批铺头唔收电子支付啊！讲紧 啱啊， 你 必然嘅喎，边个保证你？啲制面铺边个保证你一定要收电子支付啫？ 你而家唔系啊？東京 都唔同啦，東京 咩？東京都會有鋪細鋪頭唔收， 我啲師傅， 但係 一個師傅做遠檔嗰啲， 東京而家 調 翻開始多， 但 係 你真係會發覺㗎，東京好多嗰啲地貓鋪頭係都即係真係好鋪頭，好過人嗰啲鋪可以 一部自販機，你入現金落去自己搞掂㗎嘛？邊有邊有電子支付啊？黐線㗎！ 有電子支付係札幌嗰啲。拉面店啊，你可以揿嗰啲啊，都话俾你听唔收电子支付啊。 系啊，只揿现金 都要，都系收现金啊。 出现金 嘅啫。系啊，冇人保证一定去。 一就系话，东京嗰啲地方铺头，佢部即系我唔系讲一兰啊，嗰啲地方面店啊，嗰部拉面机系可以嘟啊。 嗰部卡机唔系嗰部， 佢有 update 到啊。 嗰度卖券机系可以嘟， 佢唔一定换噶嘛，但系 换咗新机啊。 东京嗰啲机未必用到新纸币就真嘅。 唔单 哦，呢、这个纸币系呢个问题啦， 全国都系嘅，放心 啦。系啦，而家换紧机啫嘛， 全国都系嘅， 佢啲机要上通过 啊，要升阶段啊嘛。咁但系问题系讲紧，就算系有呢啲咁嘅拉面拉买拉拉面卷机、食卷机啊， 你预年金运一阵嘅， 系啊， 都未必有啊。甚至系车站嗰啲，即系我喺旭村个车站嗰都未必收啊。 唔系啊，即系嗱，我同阿转讲你 收嘅， 嗱你等阵先， 你只要离，嗱咧呢个你只要离开东京或者大阪呢啲真系大城市咧， 东京大阪连福冈你都小心。 唔系，我想唔系，我想讲 福冈都唔， 我想讲 福冈都多收 嚟， 系多咗。 嗱，好简单嘅，嗱好简单嘅啫。日本同香港一样嘅，开始有电子支付，但系唔一定保证。度度都有電子支付， 全世界都用嘅。 即系你用翻香港思维去谂，就成件事好明好明 嘅。全世界都用嘅，放心啦。 系啊， 唔系基本上你确定 现金系冇死错嘅。 唔系冇死错，系一定要有啊。连个巴士都可以冇，我上次讲过， 正常 冇 巴士系正常嘅。 你开 唔 开到 PayPay 你咪开咯， 就 开唔到。 唔系，就算有电子支付，嗱。 唔好话 PayPay 微信嗰啲，我同你讲到口臭噶啦。品川出海皮嗰架车，连西瓜冇得， 系啊， 系啊， 西瓜都唔保证一定都到噶啦。睇地方，睇地方点样做。 有啲地方系我可以嘟我嗰张卡，但系我唔收你张西瓜吹啊。 系啊，佢哋地方电子卡好唔奇啊。嗱，龙二都，龙二都系咯。 我今时今日。喂，你虽讲2025年都好，你喺日本揸现金系冇错噶， 已经唔系冇错，系你冇得唔揸现金啊！ 系啊， 日本系现金都蛇嘅，日本从来都系。 其实一直都 唔系佢开始电子化噶啦，但系问题系即系未去到话完全，即系点样讲啊？即系连啲窿窿罅罅都可以收收电子。 就算系点讲都好 啦，电子批咯， 现金真系要留。 现金冇错嘅， 系啊，同埋有阵时真系都系嗰句啦。我当你唔好彩，你卡碌唔到或者你丢唔到嘢。你都有現金可以幫你補救。 就好似我咁講啦，以我咁樣成日去啲城堡啊、博物館啊嗰啲地方，可以真係唔收電子，即係唔收西瓜。 你入場券嗰啲，佢唔係 入場券都唔 收 西瓜㗎。你講緊博物館， 唔係嗱，同 面向世界嗰啲博物館，頭先咁講咯。 同香港博物 館嗰個就唔收西瓜㗎啦。 誒，唔好 係即係咁講。 函馆讲咁大， 唔系即系咁讲， 好多人去过都唔收西瓜。 说一句， 说我喺名古屋科学馆， 哦， 系啊， 佢可以唔收噶，佢都系收现金噶咋。 唔系嗱，即系咁样讲，佢咁样讲，佢做多样支付方法咧，佢就要俾多嚿钱。佢冇必要，佢冇必要做咁多嘢嗰阵时，就梗系尽量悭都系悭噶啦，呢个就 要成本啊嘛。本身呢啲你啲电子支付嗰嚿嘢要成本噶嘛。 系啊，除非真系好多个需求真系好大，如果 唔 系佢唔会先搞 嘅。 系啦， 部机咧，大部分嗰啲卡咧。如果佢收 PayPay 咧，基本上就已經可以做到噶啦。 唔係嗰部機可以全部對，大部分對應到嘅。 後邊個 software 佢哋係問跟住。 但係第一步買機嗰度，即係租機 嗰嚿嘢啊。 係啊，我講緊啊，和歌山嗰架上紅嘢嗰架巴士係可以收 PayPay， 即係你有得嘟啦，有得嘟 嘅。有啲萬年機嘅係有嘅。 其實嗰部機已經可以嘟西瓜噶啦，嗰部機理論上，咁但係佢唔。 可能咩咧？你开西瓜又要俾西瓜嗰边钱咧？ 问题其实就系、是、嗱，西瓜呢样嘢，我认为西瓜佢如甚啲博物馆如果要开嘅话，西瓜你谂下你又可以即系以公关嚟讲，我免费俾你啦啲博物馆。你我知道理论上系嘅，咁但系你知入边有啲嘢好恐人有死啊！ 即系咁讲，如果讲你识咁谂就好啦。 梗系唔系咁，系啊。即係唔好話西唔西瓜，其實即係咁多年所謂話電子支付嗰 set 系統，你要裝，你喺鋪頭裝，你咩鋪頭都好，你博物館都， 其實 你要俾錢啊， 同埋後面有個 system 要跟啊， 係啊 ，system 小事啊，你要俾 service charge 嗰間公司啊，好多 要抽，中間會抽咩噶嘛，抽啲 抽唔抽傭嗰啲一回事，依家調翻轉。東京開始有人褪啊，因為你收嗰幾個 percent charge， 反而佢賺唔到錢啊，開始 細鋪頭啊嘛， 係啊，我調翻轉，調翻轉， 佢呢啲應該唔收博物館呢啲， 八谷唔， 所以好多 QR code 咯，而家 所以冇老， 一開始咪轉 QR code， 所以冇老鳳話收電子支付， 你要望清楚收乜嘢咯， 香港人都仲係啊，你知啦。 香港太方便，你以為個個都跟啊嘛？唔關話唔某個人， 香港都唔識八通㗎。 唔關某個人事，香港人調翻轉，我身邊其他 friend 去親呢大半年去東京，個個都話：哇，好方便啊！微信啦，Alipay 全部都到曬。 旅遊區嘛， 你旅游区啊嘛，生唔好话旅唔旅游，唔好话旅游区啦，佢嗰啲铺预咗做旅客生意啊嘛。 嗱，我翻东京之后咧， 外国旅客生意， 唔系同埋嗰句嗱，微信同 PayPay 系同一个系统嘅，应该我冇 认知错。B 应该知，阿 B 应该 系啊，所以我收到 PayPay 嘅话，应该收到微信嘅，应该有顺便嘅啫。 去东京最出名嗰间乌冬铺，远香系嘛？嗰间啊，写明啊。唔该，我只收现金。 只收嗰咯， 只收现金嘅嗰间。嗰 间喺远线，远线叫好啲，仲肯收卡。 系啊。 讲嘅远香嗰间啊，食 乌冬。讲明噶。 讲嘅，嗰佢讲明噶。 我收，我加价，加你价，你制唔制啊？ 佢写讲明噶，佢俾你影相，但系你嗰本啫，你唔好影周围，你唔好影其他嘢。 我呢个就不嬲系噶啦，即系你人啊，成嗰啲就唔好乱影啦。 佢系写到出嚟噶，写到明噶，叫你 打卡还打卡， 打卡还打卡。我俾你 日本对赵长琼好敏感噶， 唔系啊！你佢门口或者好多其他嘢全部唔好影，话要讲到食咧， 私人系啲你牵涉到私人嘅资料嗰就尽量做避免系啊。 跟住差唔多啦，要留意嘅搭车住啊咁嗰啲嘢都系。 我冇我讲冬天行嗰阵时咯，即系小心啲， 都系一直咁讲啦。巴士真系好卵疏。 系啊，唔系讲埋先，你雪地行嗰阵时小心啲咯。其实尤其是即系路面嗰啲， 唔系雪地一定噶啦。 唔系啊，佢雪都唔紧要，系嗰啲路，即系你过路位嗰啲踩啲雪踩太多，变咗白透明啊。 系啊， 嗰啲系最危险嗰啲系。 冰咯， 哦， 即系行嗰条特别小心啲，唔好急，唔好食。 踩到变冰，你咪睇唔到咯。 系啊，真系慢慢企稳。 你讲紧嗰种咧，咪香港诶嗰次。啱啱几十接近十都十年前啦，撞啱香港一百，跟住喺然之后大帽山结冰嗰次咯，有班人唔识咁样喺啲柏油路，即系喺啲 喺香港少啲咁 嘅 情况出现 啊嘛，行唔到落嚟啊嘛，要消防员上去救佢啊嘛，嗰班嗰次咪嗰啲，即系嗰种冰，即系嗰种石屎路上面变冰化， 冰 即系结冰咧。一般我哋嗰啲普通鞋咧，系会扑街噶嘛， 是硬噶， 系是硬噶嘛，扑街噶嘛。 系啊，呢个真 我几我嗰诶同阿杰特去睇光美展嗰次，嗰次咪落嗰日落雪咯，喺。即系夜晚嗰阵时候，啲雪咧黑落大，然之后仲要踩烂晒啊，又融下，又落下咧，就真系冻，就真系好善。 其他地方都有嘅，不过北海道因为明显会， 北海道系固定地会发生。 系啊，所以基本上生存技能。 不过睇翻好似话咧，近年咧系清心仲坚过北海道咯，啲落雪落得。 清心落多啲， 清心下 落大， 即系嗰头仲劲仲。 日本海嗰边啲雪都好犀利 咯， 其实 落得大咯。 新色都系啦，其实你新色 系新，唔系话新色清心下嗰边 啊。系啊，你嗰啲季节系劲嘅波度噶。 秋田好似都好癫咯，嗰边癫过你比北海道仲癫。 即使最高系新色嘅喎，其实。 嗱食嘢嘅话咧，就其实我就唔明点解北海道嘅孤兰都咁捻，唔系啊花园咁多人去食咯。 冇得拣啦嘛，有拣 咩 啊？ 好多啊，好多好食，好多。不过讲真啦，啲地方嘅清嘅回转寿司咧，未有味道真系好夸张，好即系水准又未真系好得好夸张，但系都真系好食嘅。即系以佢个价嚟讲咧，就真系平嘅，即系二三千 yen 有食十至八碟咁，但系嗰个水准又真系唔系咁差嘅咁样咯。但系又未去到好似嗰啲人食到惊为天人咁咯。你睇到都 YouTube 外国人去北海道食话，就算日本人自己食话都惊为天人啊嘛。 又唔系真系太 都 话 我惊为天人噶嘛。 超， 我大乡里嚟啊嘛。 就系超， 唔系点呃流量啫。 系。 话不过有样嘢北海道真嘅，啲好似啲蔬菜特别好味。 咁佢有農場， 佢整出嚟啲嘢係啊，即係 唔係即係好似阿 B 嗰次去食菜咁啫嘛， 新鮮 喺後邊個田度即刻即割即煮嗰啲，咪梗係好食啦。 嗰次同我傑特去邊度去波道大學裏邊嗰個食堂，整出嚟啲嘢幾好食。 唔係嗱，嗰邊我反而真係覺得咧，香港人未必去食嘅咧，就係去食成吉思汗鍋、成吉思汗燒肉。 係我嗰次唔記得咗去食 羊肉，哇！嗰啲羊都真係好食。日本啲牛啊掂啊，真系大家知噶啦呢样嘢就 日本啲就算二三線牛飯都好撚好食過你啲牛嘅咧，因為唔同唔同根本唔同種族嚟嘅，唔同物種嚟嗰啲牛。咁但係佢啲羊，因為嗱，因為北海道有好多養羊場、養嘅牧場，所以佢啲羊肉都好即係唔騷啊。香港人食四燉羊肉會想話會有騷味喎，但係佢嗰啲羊肉冇騷味，真係冇嗰啲。 牛媽講咗個好殘酷嘅真相出嚟，就係啲羊唔係日本產嘅。 冇錯， 牛媽講嗰啲古仔入咧，跟住咧，誒，不過好多人曬啲羊其實唔係日本產嘅， 即係唔係日本種， 唔係日本產，外國人嚟噶， 外國輸入啊， 日本冇羊，日本本身冇羊嘅。 我知，但係話喺日本有場有牧場係專養羊 嘅嘛。日本而家就算日本自己有牧場養嘅羊肉嘅羊咧，羊肉咧做羊肉嘅羊咧。個羊種唔係日本嘅， 唔係咯，唔係話 外國種嚟嘅。 唔係講真，真係你追啊！而家日本嗰啲主要和牛個肉種都唔係日本牛啦，都唔係日本原創原生牛啦。好似話唔知，我睇過話有個追溯話，其實而家嗰個種主要其實係韓國輸入㗎啦。佢嗰個肉種，當然佢係經過咁多年嘅改進之後，而家變咗而家嘅和牛啦。 日本牛個原種都唔係日本自己嘅，一路都明嘅，咁養咗咁多年啫。 唔係，但係意思就係佢始終佢有堆羊先劏先鼠咯，近咯，所以其實真係幾嗰幾間都幾好食嘅。我食過兩間都其實都 成一絲汗窩嚟咁，都係翻係翻。 唔係咁，我就唔係擦擦窩，我係食燒肉嘅 燒肉。 哇！真系，其实嗰啲羊我真系几好食噶，系 靓嘅， 系靓噶， 差唔多啦，讲完呢度啦，好啦，哇！即系超音 十几日啊， 放纵美超音 钟头差唔多啦， 放美超音 我都冇讲，你都冇讲咁滞啫，系咯 ，OK 好啦，差唔多啦，我下次等超音又去，我又俾两个钟佢讲，好，下一集再见，拜。